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一部电视剧，20年前，1998年，这部剧第一次播出，陪伴了一众80后90后的成长。今年寒假这部剧再次重播，收视率竟然一路飙高，在春节假期的早间档更是疯狂瓜分了冬奥会的收视率。大家可能已经猜出来了，这部剧就是《还珠格格》。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部20年前的话题剧，还有它20年后带给大家的新思考。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还珠格格》1998年首播，此后几乎每年都会在寒暑假的电视荧屏上再次出现。不过在过去的4年中，这部电视剧却一直没有再次露面。2月6号，作家琼瑶在和网友的互动中透露，《还珠》消失的这4年是源于2014年她起诉于正的电视剧《宫锁连城》抄袭《梅花烙》，而这场官司也让她和湖南卫视之间有了嫌隙，于是他就一并收回了《还珠格格》的版权。不过今年恰逢《还珠格格》播出20周年，湖南卫视再度找到琼瑶，而琼瑶说，我都在写书谈生死问题了，还有什么事会看不开呢，一笑泯恩仇，就再度授权给他们播放。时隔4年复播，《还珠格格》的威力不减，引起了网友的一波回忆杀。有人说，过去不播的那几年大家都十分想念，现在才有了过年放假的滋味。还有网友戏称，紫薇开始找爹了，说明寒假开始了。紫薇被针扎了，说明寒假过一半了。紫薇瞎了，说明寒假要结束了。实时收视数据显示，重播的《还珠格格》收视率火速登顶同时段的第一名，而且是第二名的近2倍。网友纷纷调侃，真不愧是镇台神剧啊。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们对经典作品的解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关于《还珠格格》，网友最新的角色解读就是反派不反，正派不正。有观众就说，他小时候看《还珠格格》，觉得令妃是个大好人，帮小燕子和紫薇一次次度过危机，如今再看却发现令妃娘娘为了讨皇上欢心，拉拢小燕子和紫薇，处处与皇后作对，是一个标准的心机女。反观皇后，其实也并非不可饶恕，倒像是个蠢萌没有心机的人。您想啊，宫里头突然出现两个来路不明的格格，还不断地破坏规矩，皇后出手对付也在情理之中，而容嬷嬷也只是忠心护主而已。我只能说，当年的小观众真的是长大了。20年过去了，传播媒介也在不断的变化，当年剧中演员的表演截图动图，如今也都成了网友聊天常用的表情包。《还珠格格》中演员的表演风格还是比较夸张的，在表情包大战中，容嬷嬷和尔康就大热胜出，尔康的饰演者周杰更因此频频登上热搜。在今年的央视春晚上，皇后的扮演者戴春荣和容嬷嬷的扮演者李明启也共同出演了一台小品，两个人的世纪同框也立刻登上了热搜榜。虽然剧中的主演们如今早就脱胎换骨， 可是一到《还珠格格》重播，他们就会被打回原形。今年苏有朋就发了微博说，听说最近又被打回原形了。热心网友还翻出了此前苏有朋参加综艺节目的一个片段。苏有朋说自己这些年一直努力从五阿哥的形象转型，主持人何炅问他觉得转型成功了吗，五阿哥说不成功，挺难的。而何炅呢是一语道破，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每年都会重播一次《还珠格格》。我们都知道琼瑶剧的台词啊，有一大特点，就是充满了抒情色彩。不过放在当年是抒情，《还珠格格》的台词被无数观众追捧，可是放在现在就是煽情，甚至说有点尴尬了。据说不少当爹当妈的80后90后就是一边看重播一边想捂住自己孩子的耳朵。有网友总结，紫薇在整部剧里都是一种我有故事你有酒吗的状态，但凡见到人他就跃跃欲试地讲述大明湖畔夏雨荷的故事。还有网友表示，当年的台词现在听着让人无比尴尬。例如紫薇问尔康，你觉不觉得你好过分，尔康回答觉得，紫薇回应可是我好喜欢你的过分，真是随便一读能掉一地的鸡皮疙瘩。有网友总结说，还珠格格就算是天天放都有人看，它是迄今为止全亚洲收视率第一的电视剧，20年了还没有任何剧能打破这个记录，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小时候可能看热闹，长大了就开始研究剧情了，能反复体会出不同的道理。还有人说《还珠格格》代表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童年，看来观众长大后再看这些童年经典到底是别有一番风味。 重再见，今宵有酒今宵醉， 今宵有酒今宵醉， 对酒当歌 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说的是20年前的一部电视剧《还珠格格》。说起来，在我们现在的网络上，关于一部电视剧或者是演员、明星，都会有非常多的相关资料、通稿或者是花絮。大家想看看幕后故事，应该是相当容易了，动动手指头，手机一搜就有了。不过，放在20年前。这些东西还都是不存在的，大家看完剧也只能第二天跟同学跟同事聊聊剧情，或者从报纸上找到一点相关的报道来看。所以在过去了20年之后，今天咱们回过头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还珠格格》当年的拍摄花絮，满足一下咱们当年的好奇心。我们先来说说五阿哥。在拍摄《还珠格格》的时候，苏有朋还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开家长达半年之久。他是第一次到北方来，天气很冷很干。苏有朋作为一个南方长大的小朋友呢，不太懂得照顾自己。他很喜欢吃糖炒栗子，发现北方的栗子很好吃就不停地吃，后来自然就上火了，冒了很多包。但他也不知道原因是因为吃栗子造成的。当年剧组是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拍摄，从夏天拍到冬天，苏有朋表示自己从没遇到过这么冷的天气，不知道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觉得穿多少都不保暖，所以一直穿了很多，导致《还珠格格》第一部的时候，五阿哥常常在镜头里穿得像个包子，还得了个五包子的外号。咱们再来说说大家最爱的表情包尔康。在内蒙古拍摄围场狩猎戏的时候，拍摄的第一天周杰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幸好没有大碍。拍到第三天，周杰第二次摔马受伤，这回摔得不能拍戏了，内蒙的医院无法治疗，后来又把他送到北京医治。等到完全康复之后，剧组要求周杰回内蒙补戏，但周杰因为两次摔马有了心理阴影，很害怕再度骑马，因此这个围场狩猎的戏是拍了足足20多天才拍摄完成。那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我觉得应该是容嬷嬷了哈。 拍摄过程中有一场戏是容嬷嬷用针扎紫薇，这一点大家印象应该很深刻。那段戏看上去很逼真，当年啊还吓哭了不少小孩。李明启就说，在《还珠格格》播出之后，他走在大街上都会被观众扔鸡蛋，但是他绝对是没有用针扎过紫薇的。拍摄的时候他怕碰到紫薇，都是把针尖捏在手里，用手背来触碰紫薇。当年李明启老师进组的时候，对工作人员都非常的和蔼可亲，导致服装师无法相信他可以演好容嬷嬷，用怀疑的口气对他表示，您啊太面善了。李明启就决定演给他看看，就冲上前去对着服装师用容嬷嬷的语气说，你看戏吗？一下子就把服装师给镇住了，跑到导演面前告状，表示李明启太可怕了。其实李明启在接到剧组邀请的时候啊，压力也很大，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研究剧本，发现容嬷嬷其实是整部戏的导火索。他就以容嬷嬷的视角写了一本人物小传，把容嬷嬷想象成是一位丈夫在她怀孕时身亡，儿子出生后早夭的可怜妇人。这个时候皇后刚出生需要找奶娘，她就做了奶娘抚养皇后，之后又陪皇后嫁入宫中，为皇后遮蔽一切，为皇后争宠。小传写好了，这个人物也立住了，李明启也坚定了演好容嬷嬷的信心。您看看，这戏骨就是戏骨，用了这样的心思才能塑造出一个如此立体生动的人物啊。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的主角是还珠格格，这部剧的第一部是根据琼瑶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小说一共三册，依次叫阴差阳错、水深火热和真相大白。很多人都会觉得还珠格格和琼瑶以往的作品非常不同，以前她的小说大多是苦情戏，而这次的小燕子却是非常搞笑无厘头的。那琼瑶是怎么构思出这样一部作品的呢？其实这都源于她在1997年的一次北京之旅。琼瑶表示自己到过北京很多次，对北京的地名和巷名都很感兴趣，因为它很写实。例如帽儿胡同像帽子，狗尾巴胡同像狗尾巴，看到名字就可以想象它的地形。可是北京有个地方叫公主坟，琼瑶觉得很奇怪，他和一些朋友谈起来才知道这个地名有个传说。相传在乾隆时期，乾隆收了一个民间女子作为义女，封为格格。这位格格去世之后，因为不能葬在皇家祖坟，所以就葬在这个地方，而这里就被大家叫做公主坟。琼瑶表示，《还珠格格》的创作灵感的确是来源于北京西郊的公主坟地名，但是故事完全是虚构的。不过据说历史上还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位民间的格格，只不过他身上没有《还珠格格》那么多的戏剧故事罢了。我们知道清朝的康熙、乾隆等皇帝都是比较喜欢出游的主，例如康熙38年南巡，说是勘察水利，亲自到黄河边考察，身边侍卫就带了好几百，老百姓的庄稼都踩平了一大片，半毛钱补贴没有，还要跪下来感谢皇恩浩荡。后来乾隆也继承了他爷爷的风格，时不时也想下江南，于是有一天他就和宰相俩人一同微服私访游江南去，而且专挑人少的地儿去。谁知道他们走着走着忘了时间，转眼天就黑了。可是他们也不敢随便找地方吃饭休息，怕遇到强盗，身边也没有个侍卫保镖，于是他们就决定找一户人家借宿一宿。这户人家有一位老父亲和一位女儿， 父女俩非常善良，热情地款待了他们。乾隆非常感激这户人家，看到老汉的女儿也非常伶俐，就决定收为义女。乾隆就给了老汉一条手帕，告诉他们如果以后有什么难处，就到京城去找皇家大院就可以了，说的是姓黄的黄。过了几年，这父女俩真的遇到了困难，穷困潦倒，饥不果腹，突然想到了京城还有一位义父，就决定去投靠他。他们一路乞讨到了京城，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所谓的皇家大院。就在父女俩快要绝望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刚好下班回家的宰相。宰相也是比较善良，就把他俩带进了皇宫。父女俩这才明白，自己当年帮助的人正是当今皇帝。不过故事并不像《还珠格格》里那么有趣和动人。大家可能以为，按道理作为皇帝的恩人，不说是飞黄腾达，至少混个体面还是不成问题的吧。但事实却很残酷。当宰相带着父女俩见到乾隆说明原因之后，乾隆却不怎么高兴，心想这是哪儿来的乡巴佬，还大老远跑过来要求报恩。皇帝就把这父女俩随便安置在皇宫的一处地方，反正也只是夹两双筷子的事儿，眼不见心不烦。而宫里的人看到皇帝原来不喜欢这父女俩，于是就百般欺负他们。于是这位小女孩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快就去世了。乾隆知道后就说随便埋了吧，于是太监们就把这位姑娘放在一个薄皮棺材里准备草草埋了，但是却发现这棺材怎么抬也抬不动，有点邪门。乾隆得知以后，以为是这姑娘有怨气不愿离去，就为她修了一座坟。当然了，这些都是民间传说了，大家也是听个热闹，千万别太当真。只不过像还珠和紫薇那样的格格，一生经历丰富多彩，这样的故事只能存在于小说之中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今天节目一开头呢，我们说到时隔四年，琼瑶再次授权重播《还珠格格》。琼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都在写书谈生死问题了，还有什么事会看不开呢？琼瑶所说的这本谈生死的书，就是她去年出版的《雪花飘落之前，我生命中最后的一刻》。这是一本关于生与死的书，也是一本关于爱的书，还是琼瑶第一本非文学作品的创作。她用婉丽的语言讲述了一生不为人知的情感秘辛，包括她与丈夫平鑫涛相知相守的真情点滴，以及他经营婚姻与家庭的付出和智慧。琼瑶原名陈哲，1938年4月出生于四川成都，1949年随父亲陈志平由大陆到台湾生活，是当代著名的作家、编剧和影视制作人。很多人都喜欢叫琼瑶琼瑶阿姨，其实不知不觉中，琼瑶阿姨今年已经是80岁高龄了，是不折不扣的琼瑶奶奶了。琼瑶和她丈夫平鑫涛的爱情故事曾经是人尽皆知的一段八卦逸闻。1963年琼瑶被皇冠杂志的社长平鑫涛看中，在杂志上发表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讲的是女学生和老师谈恋爱的故事，并且是脱胎于她自己的经历。很快《窗外》就出版了单行本，而这让爱情作家琼瑶广为人知，也让创办了9年的皇冠杂志扭亏为盈。穷困的女作家和潦倒的杂志社就此摆脱了之前的命运。平鑫涛鼓励琼瑶从高雄搬到台北，租公寓，雇女佣，从养育孩子当中抽身。他还鼓励琼瑶尽可能多的写作，那时候的琼瑶每天都要写12个小时以上，手缠纱布也从不停歇。 琼瑶的小说都是在皇冠出版，两个人并没有签约，但任何人都没能挖掘成功。再往后是平鑫涛说服琼瑶拍电影，央求他拍电视剧，才让作家变成了编剧。琼瑶靠写作赚钱，快40岁才改善了生活，而平鑫涛等到自己三个孩子都年满15才离婚。1979年，41岁的琼瑶嫁给了52岁的平鑫涛，两个人相伴生活了20多年，直到2002年，平鑫涛生了第一场大病，从此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在过去的几年中，琼瑶一直在尽心照顾丈夫，想要尽力提高他最后时刻的生命质量，但平鑫涛却没能按自己的设想自然死去，失智中风，成了卧床老人。而这也让琼瑶备受折磨。在插管治疗这件事情上，琼瑶和平鑫涛的子女产生了矛盾。在这本新书《雪花飘落之前》中，琼瑶也写下了她面对丈夫从失智到最后大中风进而插管的过程。由于和平鑫涛的亲生儿女意见不一，丈夫在医院求生不得，求死不行，而作为妻子的她却无能为力，最后只好妥协插管。琼瑶说，如今她对于爱的理解与年轻时理解不一样，现在认为真正的爱是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真正的爱不是抓住不放，而是学会放手。其实如何面对死亡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个很难做出统一答案的伦理问题。今天我们就不再去深入讨论这个话题，最后一点时间留给一首歌，送出的是《还珠格格》里面的这首经典插曲，动力火车的《当》，也来感受一下琼瑶歌词里流露出的对生命和爱的赞美。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就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